当一切烟消云散，当一切回到平淡，那些人啊走得匆忙，脱下繁华的衣裳，最原始的模样，有谁留在你身旁？我只想简单，不喜欢虚伪的模样。去看